间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以下时间，我们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来说啊，今天在网络上所点击量很高的一个事件。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广东东莞。在昨天，广东东莞第八人民医院呢受治了一名患者。这个患者呢一开始他所有的症状都是符合阑尾炎的表现，但是呢医生查了半天，哎，这怎么该长阑尾的部位这没有阑尾呢？后来才发现啊，袁先生这位阑尾炎的患者呢是一位罕见的镜面人。什么叫镜面人？我们正常人的心脏是长在左边，而他的心脏在右边，他所有呢跟正常人相对应的这个器官的一些位置都是长反了。后来呢医生给他做了一台反着来的手术。究竟什么样的人是镜面人？这镜面人他是怎么产生的？这手术的环节是不是还得和正常人有所不同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跟他来聊一聊。寿陀你好。 哎，于龙你好。大家好。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镜面人？是什么因素决定他和我们大部分人是反着来的呢？ 其实这个比例啊还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低。现在有一些这个科学研究啊，发现像类似于我们媒体报道的这种案例呢，说这个腹腔和胸腔里面的器官位置和正常人是镜面那个关系的这种病例呢，大概能够占到1/1000，占到全部人口的1/1000。所以说，你想想我们身边每天人来人往那么多。肯定有人是这样的，几乎肯定有人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大家在媒体报道或者是之前在这种了解到的这种情况为什么那么少呢？就是因为绝大部分的这种病例并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它除了它的位置跟大家不一样之外，没有任何的不适，也没有任何的异常，只是在碰到像这个媒体报道这样说阑尾炎了，或者是不小心出了意外了，我需要做手术了，去医院做检查了才发现，哎，原来是反着的，这种情况才会见到我们媒体当中，或者是这个被大家知道。所以要不然的话，大家可能他们过了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的心脏原来在右边跳动啊、这样。 那有可能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就有人他的身体是反着来的。 我相信会有的。 照你这么说，这几率1/1000，其实呢在广大人群当中也不能算低呀、 是 那这样的人他的身体出了问题去做手术，那医生给他做手术的时候整个的操作会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吗？ 这种情况可能是对于这种情况来说最大的这种风险，也就是说在碰到医疗处理的时候它会有麻烦。如果不去，你比如说不去提前做了 CT 或者是做了这个 X光或者是做类似的检查去提前知道这种情况的话，医生经常会犯像这个我们媒体报道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开腹了，开肚子了，扒了半天找不着阑尾，这情况是怎么回事呢？然后只能是把 不想关上然后重新做检查，这种情况是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风险。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除此之外，手术在进行的过程中啊，该怎么做，该切哪儿，该缝哪儿，该补哪儿，还是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应该说大部分的病例是这样的，但是呢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就像有这种情况的所有的这种人群当中，大概有不到四分之一是由于他的已经能够找到他们的原因了，是由于他们在这个胚胎发育时期的一个和这个纤毛的基因有关的，和纤毛发育有关的基因，就是说这个在胚胎早期我们这些器官摆放的位置其实是跟当时这个一个小小的纤毛的摆动是有关的。然后呢它既能够导致我们出现的这种镜面人这种症状，同时呢还可以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这个呼吸道，我们来排出痰液，我们要咳痰，实际上是跟这个我们这个气管表面的一些微纤毛是有关系的。如果是这个纤毛发育有问题的话，那可能会比其他的人更容易导致这个呼吸道感染。然后呢还有可能，如果是男性的话，有可能会有不育的情况，因为精子的这个尾巴也是一种微纤毛，也是一种纤毛啊，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这个比例并不是很高。 那我们回头再讲讲你刚才讲到关于这个不孕不育的问题啊。这个镜面人啊，比如说妈妈或者爸爸是镜面人，他的孩子有没有可能受到遗传，未来也是一镜面人呢？ 现在不是特别确定，不是特别确定他是由哪个基因造成的。现在有因为这种情况其实看起来症状类似，都是镜面人，但是实际上造成的原因可能不止一种。所以说呢就是但是这个总体来说呢它是有遗传倾向的，而且呢总体上来说它更倾向于一种是常染色体的隐性遗传。 这什么意思呢？ 常染色体的隐性遗传，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这个镜面人的话，他这个基因是纯的，就是说两个，不是我们都是身体里面有一对基因嘛，就是这里一对基因呢都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带病的基因。然后呢他的孩子当中，如果他的配偶是没有这个症状的，没有这个携带的，就是一个正常人，一个普通人，那么他的孩子当中会有一半的概率，会他的孩子会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是说他的配偶是一个携带者，那就有问题了，那孩子当中呢会有一半，会有出现这种问题。如果两个人都是，那个孩子一定都是。如果两个人都是携带者，那么呢孩子当中有四分之一是会表现出症状，然后四分之一是携带，然后二分之一是携带，四分之一是完全没有问题。其实是一个遗传是有遗传倾向的，但是呢实际上这个遗传到底是怎么捣鼓出来的，现在大家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镜面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和普通人相比较，有没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或者说他的身体会异于常人？ 其实从我们报道的这些案例来说，几乎所有的人在发生意外或者是去医院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情况，甚至我们身边有一些著名的人物也是这样的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在 NBA 当中，在森林狼队，明尼苏达森林狼队有一个叫福耶的运动员，他其实就是一个镜面人。他还是一个运动员呢，他完全就是说运动能力也好，他的身体机能也好，跟正常人是完全一样的啊，没有任何的区别。 看来这只是呢当时在发育的过程中，一不小心主板上安错了不同的内脏啊，就我们把人的身体比作一个电脑主板，不同的位置给它插错了，但是实际上还是 功能上没有什么对，功能没有任何影响， 也还是能吃饭，还是能运动，还是能美好的生活。好，谢谢寿多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送您走了。 好， 再见。 好，再见。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个镜面人啊，这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些人的内脏跟我们长得的确位置是相反的，我们的心脏在左边，他的心脏在右边，这是由先天的基因所决定，但是至于会不会遗传，目前呢也说不准，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好，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和大家接着聊。 不久之前，航空企业空中客车公司获得了一项高超音速喷气式飞机的发明专利，如果将它用于商业飞行，可以大幅缩短跨洋飞行的时间。协和式客机曾经是超音速飞行的代表，那么高超音速飞行又有何不同？面对协和式飞机停运的历史，高超音速飞机有哪些发展的理由？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 我要飞得更快。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呢，人类在远古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够飞上天空。后来呢，造了飞机飞上了天空，就希望能够飞得更高。后来呢，也飞高了，现在呢，就希望能够飞得更快。总而言之，在我们对于各种各样能力的追求上，无论是自身的能力，还是说创造出来的机器的能力，更高、更快、更强，这都是一直追求的目标。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的话题呢，是和民用的喷气式飞机有关系。不过我们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先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就是关于 MH370。想必各位朋友今天都已经看到新闻了。哎呀，我想说呢，是终于还是到了这一天。马来西亚总理呢纳吉布今天宣布，7月29号在法属留尼汪岛所发现的飞机残骸，经鉴定是属于马航 MH370 航班客机的。但是呢，法国的检方随后宣布，从技术特征来看，只是可以强有力的推断，不久之前呢，在法属留尼汪岛发现的飞机残骸是来自失联的马航 MH370 航班。也就是说，在法国方面，他并没有最终确定这个残骸就是 MH370 的。为什么说马来西亚都已经确定了这是 MH370 航班，但是呢，发现碎片的法国方面却一直没有确定这件事情，或者说谨慎的来用了一个算是比较精准的词，说只是强有力的推断它是呢？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请出今天晚上节目的嘉宾啊。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和邢强博士来说说这件事儿。欢迎邢博士，您好。 于龙兄好，大家晚上好。 邢博士您好。 于龙兄好，大家晚上好。 刚才我们都说马航自己都说这飞机就是370了，但为什么这个法国方面，就是发现碎片呢，这个法国检方就说我们只是强有力的推断，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主要是空难调查的这个程序方面的一个因素，就是从技术角度来说啊，即使是长得很像，非常非常像，也不能说现在就下定论，因为这个要到最后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事故报告出来以后，找到了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以及怎么导致它坠毁的，以及这个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才能够确认，因为这个空难调查的根本原因在于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出现，其实是一种防患于未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人的好，才能就是之前牺牲的人不能白白的牺牲，他们积累的这些经验教训为今后飞机的设计或者运营提供一些有力的帮助，所以呢现在说下结论是太早了，咱们可以想想在2001年的时候2009年的时候，那个法航447航班就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升空不久以后就坠入那个太平洋了，坠入大洋之后呢，当天就找到一些残骸，然后前一个星期就找到了很多很多残骸，包括一些尸体，但是直到2年之后，才找到黑匣子，才逐渐的摸到了事故原因，实际最后确认这架飞机就是当年的法航447，包括所有的事故原因的出现已经是3年以后的事儿了。大家再想想那个1988年那个洛克比空难，也是这样，它是一架失事的波音747飞机，当时那个碎片是散落在大概是2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大家是一片一片的把它找回来，然后找到了大概是90%以上的碎片，把它在一个机械库里面重新拼起来，然后才发现了一点点那个炸药的残骸，就爆炸的痕迹，然后后来再去苏格兰地方找，在一片森林一个石头旁边，在一个泥土里挖到了一块电路板，这才板上钉钉确定，这个炸弹是藏在一台录音机里面，这个录音机还放在一个手提箱里面，这个手提箱是怎样爆炸的，这些还原了事件的真相之后才能确定，这其实是一个调查程序上的问题。 所以即使说马来西亚方面已经确认了这个航班是 MH370， 但是要从严谨的事故调查报告的传统来看，还得等到大家把最后这个报告做出来才可以。 对， 那这个报告是谁来去执笔，谁来参与调查，这个事情有传统吗？ 有传统，这个包括国际航空委员会这些国际组织之类的，就是很早就对空难发生之后到底该怎样调查，做好了详细的这个流程上的规定，一般来说，空难发生在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呢？哪个国家的政府就要起主导作用。 嗯， 但是要看这个国家政府的这个国家政府，它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调查这个空难。 嗯， 所以还通常来说要有，比方说飞机的制造商、发动机的制造商，还有像美国的国家航空运输安全委员会这些专业的组织来进行协助调查。而如果像马航这样的，就是失踪、消失在这些公用海域，就是真的找不到，就是。当年不知道它一片残骸都没有的时候，可能就认定它为消失在公共水域。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由这个飞机所属国的飞机这个航空公司的所属国来牵头，然后再有其他的相关专家来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所以这个程序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接下来这事儿还得这么走，得由马来西亚那方面来牵头。 对。 然后有中间，比如说法国发现了这个残骸碎片的这方面，也会有专家参与。 对。 还有你刚才提到美国也会专门参与。 对，这个过程当然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毕竟啊，这确实是一场悲剧。 嗯。 但是大家也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一个真正的详细的确切的一个调查报告出来才行。 对，我们等待这个报告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下一次类似悲剧的发生。 嗯，是的。 好，这个话题呢暂且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天还是要说跟飞机有关的话题。这个飞机呢有一种新的专利，前两天呢刚刚啊是在美国呢通过了申请，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在人类历史上最快的民航客机，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您继续收听。 不久之前，航空企业空中客车公司获得了一项高超音速喷气式飞机的发明专利，如果将它用于商业飞行，可以大幅缩短跨洋飞行的时间。协和式客机曾经是超音速飞行的代表，那么高超音速飞行又有何不同？面对协和式飞机停运的历史，高超音速飞机有哪些发展的理由？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要飞得更快。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种飞得更快的飞机。这件事呢是不久之前呢美国专利和商标局呢批准了来自空中客车公司两位专家的一项发明专利的申请。这个发明专利的名字叫做超高速飞行器和相关动力方式。这个说的简单点，就是空中客车公司呢是获得了高超音速喷气式飞机的专利。实际上呢在人类的民用航空历史上，过去呢也出现过超音速的客机，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协和式。但是当时协和式的速度呢仅仅是可以达到两马赫，但是未来有可能通过呢空客的这个专利会制造出呢高达 4.5 马赫，也就是 4.5 倍音速的飞机。而这个飞机呢从纽约飞到伦敦大概就会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也可能一个多小时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够实现跨大洋的飞行。我们都知道啊，协和客机飞得很快，但是协和客机呢现在已经退出了民用或者说商用航空这个舞台，原因呢是因为成本的原因还有它的安全性，2000年的那场事故。那么这个非常快的 4.5 倍音速的客机到底有没有可能变成现实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请入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欢迎邢强博士，你好。 玉龙兄好，大家晚上好。 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专利可以让这个飞机飞得这么快啊？ 这个主要是看了他的专利申请的原文之后啊， 嗯， 可以说这个飞机是一个发动机大杂烩。 嗯， 这个飞机上面集成了三款目前航空航天领域都比较顶尖的发动机。 嗯， 第一个就是它，我说一下它的运行过程，大概这些发动机就都讲过了。啊，首先它是用两台的涡轮喷气式的发动机， 嗯， 来进行起飞。这种发动机呢，当然再加上加力风扇之后，外面再套上风扇以后。它的这个涵道比比较大了以后，就是涡轮风扇发动机，这个就是咱们普通的民航客机上面用的发动机， 就是现在平常咱们去首都机场坐的飞机用的 都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它是水平上的起飞。 对， 起飞之后呢那就不一样了，飞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呢它开始垂直爬升。 嗯， 而且是点燃它的火箭发动机。 哇， 它的涡轮风扇发动机呢就收到机舱里面了，机身里边。 然后它就相当于一个火箭一样， 嗯， 一下子爬到3万米的高空， 嗯， 这个时候呢，火箭发动机也收起来， 嗯， 然后它点燃它的冲压发动机， 嗯， 这个时候在冲压发动机的作用下呢，逐渐的把它推到了一个4.5马赫，也就是说声音速度的4.5倍这样一个速度， 嗯，啊，它要用这3种发动机最后才能达到这个速度， 是的，逐渐的接力工作， 没有一种技术说能够一开始就慢慢忽忽悠悠直接就到达这个4.5马赫的速度， 这个是不可以的。首先，在普通的咱们这种民用机场上是不允许有火箭发动机这样直接点火使用的。 啊， 哦，一般火箭发动机的使用都需要一个发射场。 嗯， 而且这个发射场周围1-2公里都要进行疏散。 嗯， 啊，所以那是不行的。另外一个 疏散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有安全的问题， 对， 还是说它会产生环境的影响？ 尤其是它火箭发动机点火的时候要冒出很强烈的火焰。 嗯， 这种一般的飞机跑道是无法承受这样的火焰的冲击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噪音方面的考虑。其实协和飞机之所以商业运营不太成功， 嗯， 还主要是它的噪声影响的。 对， 就是它虽然能够超声速飞行，但是呢，超声速带来了这些声音的这些音爆， 嗯， 对周围的居民实在是影响太大。 嗯， 所以它飞到这个人口稠密区的时候，它不得已只得降低速度飞行， 嗯， 所以协和飞机的性能始终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嗯， 它只有在飞到大西洋上空底下是浩渺了大洋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才能用出它的全力， 因为下面没人， 真正的超音速，对， 所以这个飞机它要达到4.5倍的音速，它得用3个发动机在不同的时间段来帮助它达到这么快的速度， 对，3种发动机。 就这个现在讲起来觉得哎呀挺炫的一件事情，你觉得它有可能会变成现实吗？ 它变成现实的难度比较高。首先来说，这样配置的话达到这样的速度，它的载客量就比较小。 为什么呢？ 因为 它的空间都用来装发动机了是吗？ 对，用来装发动机，而且它的燃料用的是氢燃料。 嗯， 氢燃料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的化学能非常高，它的热值非常高，它是所有的化学燃料当中单位重量产生的能量最高的一种物质。 嗯， 所以说现在的液氢液氧发动机是世界上推力最强大的火箭发动机。 嗯， 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体积太大，所以你要是用了液氢的话呢，大部分空间都会被燃料占据。 嗯， 所以它只能装20个人。 嗯， 那这20个人的票价怎么算呢？虽然说按速度来说它12分钟就能从北京飞到上海 啊，12分钟 啊，对，但是这个成本实在是 多么酷的事情， 对，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嗯， 但有可能这个技术会应用在今后的军事领域。 嗯， 但是它这个概念说是高超声速这个概念，我觉得我不是太认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4.5倍的声速还差这么一点点。 嗯， 高超声速是指它的速度达到5倍声速以上。 哦， 这样的话，这种虽然都叫冲压发动机。 嗯。 但是呢，5倍声速是一个坎儿。 嗯， 在达到5倍声速之后，声音经过压缩之后产生的这个激波就会进入燃烧室。 嗯， 这样的话，就像咱们在大风中举着一个火把，这个风太大了会把这个火把吹灭一样。 嗯， 这达到5倍声速以上的时候，这个火把，这个燃烧室的火焰就很难稳定。 嗯， 所以这个时候会有一种技术叫超燃冲压发动机。 嗯， 其实只有掌握了这种技术的国家或者公司才能够真正的生产出高超声速的飞行器。 嗯， 就是空客这个专利申请的这个只能叫做速度比较快的一种超声速，对，但是还达不到高超声速的这个状态。 哎呀，这我觉得已经够了。你看，从北京飞到上海12分钟， 嗯， 这就听3首歌的时间啊就到了，打一个电话的时间就到了。 对， 要是真的有一天能这么快的话，那真是啊，去机场的路都已经要远远的长于你在路上的路。就像协和当年在飞行之前，大家都说一句玩笑，说我还没有出发就已经到了。 嗯， 原来是就原因就是因为欧洲和美洲大陆中间有4个小时的时差，而协和飞机呢，它因为超音速，它只需要飞3.5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 嗯， 所以就是说我还没出发，实际上我就已经到了。这一坐飞机啊，早上比如说吧，北京时间这边11点出发，哎，到了那儿之后呢，发现是10点半，哎，我还没出发就已经到了。 对， 但是协和飞机后来停了，停了的原因就是你刚才说的，比如说它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 对， 然后 经济性不太好。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这个飞机 票价也太贵了，一次跨太阳的飞行，一张机票要$9,000。 对， 这还是能装100多号人的协和飞机。你刚才说这种4.5马赫的飞机，它只能装20个人。 嗯，最多20个人。 哎呀，这20个人，你就算下来，它这个价格怎么着，一张机票也得个8-9万美元。才差不多可以吧， 而且它用的燃料不是像协和飞机那样的燃料，它还是用的液氢燃料，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很多安全性的问题。 嗯， 我今天看了一个关于协和飞机在2000年7月25号的事故的一个纪录片。 嗯， 这个纪录片呢，就当时讲了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机翼的燃油的泄漏，它为什么会坠毁， 嗯， 啊，为什么出现了这一系列的事件。其实当飞行器它飞行到一定的高的速度的时候，它对于你的安全性的要求是几何级数的上升。 对， 你比如说协和的轮胎，协和飞机的轮胎，它要没有那么快的速度飞行的话，或者说起落的话，它可能就不见得会产生这么严重的一个影响。 对， 所以这种飞机如果飞到4.5马赫，它是不是对于各方面的要求都是会成倍的去提高呢？ 对，这个飞机的设计就不能按照普通的民用航空器的这样技术标准来设计了。 嗯， 它要甚至要高于大多数的军用航空器的标准。比如说协和飞机的轮胎之所以出问题，它主要还是说这种机场环境、机场条件，包括它的轮胎的设计和制造标准， 嗯， 达不到军方标准。嗯，大家听说过这个美军有一款侦察机叫 S-271， 嗯， 绰号叫黑鸟， 嗯， 它的轮胎就不容易爆， 飞得很高啊。 对，飞得很高，也飞得很快，能够达到3倍的升速， 嗯， 3马赫数。它的轮胎呢，主要是里面充的是氮气， 嗯， 而且有很强的这个调温调压的功能， 嗯， 所以说今后的民用航空器如果说能够达到这样的速度的话，它的设计标准应该已经远远超过了军用航空器的一般标准了。 嗯，所以其实这事儿你要真的把它做成一个成品还没那么容易。 嗯， 不是说你过去坐过飞机，或者说你现在坐的飞机很好卖，接下来嗯就能把它做成了。 嗯， 做成了以后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飞行？因为现在飞行你在民用的领域最重要的还是安全。我们刚才讲过马航 MH370 的事情，大家这么关注， 对， 就是因为安全这两个字儿。我们希望说能够在这个事件的调查中知道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以后再不要出现类似的事故了。 是的， 所以在讲到这个高超音速飞机，我们都希望啊更快、更高、更强。刚才我都跟各位说了，这是人类一直追求的发展方向。但是更高、更快、更强，你就得付出更多、更多、更多的代价。就这些代价有没有准备好要去付出？就说回这个事情，我今儿在和你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一开始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觉得特别好玩。这是空中客车公司，它是在欧洲的一家， 对，是欧洲的一家公司， 但是它呢是在新闻当中说是通过了美国专利和商标局的一个专利的申请。 啊，是的，是的， 一个欧洲公司通过了美国的专利局的商标的申请， 啊， 这是个什么玩法？ 运龙兄好细心，这个其实是波音和空客这两家公司相互竞争、相互对抗的一个结果。 嗯， 这叫航空公司或者航空设计公司的一个全球专利布局的一个情况。 嗯， 像波音公司它不仅仅它是美国的，确实是美国的公司，但它的专利不仅仅是在美国申请。 嗯， 它在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都申请。 在咱们国家也申请吗？ 在咱们国家也申请，这个一会儿咱们可以说一下。 嗯， 尤其是它在空客的老家，就是欧盟。 嗯， 欧盟大概有跟飞机跟空客这个国这个这一款飞机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有17个。 嗯，就是这些国家会飞空客或者买空客这个飞机， 对，或者说设计制造空客相关的零件。 哦， 那么波音在这所有的17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专利。 啊，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抵抗它后来者的发展。 啊， 比如说波音已经申请了相关的技术专利， 嗯， 你空客再做出类似的东西，即使是自己研发的，但也会说你是山寨的。 嗯， 而且你这样再做的话，也要给波音交一部分钱。 就像是我们看到现在啊，在首都机场咱能看到比较多的机型，A320还有那个737，它那个飞机的改进型的机翼上，空客和波音是两个非常明显的不同的设计思路。 对，它的技术思路是不同的。另外一个就是空客作为一个后起的公司， 嗯， 它不像波音那样是一个行业的领跑者，它其实是一个后来者，也是一个竞争者。 嗯， 它更倾向于在国外的，在它本土之外的一个 地方去申请专利，尤其是打入美国的市场。 嗯， 比如说他申请的7000多项专利当中，4000多项是在欧盟申请的， 嗯， 有3000多项是在美国申请的，几乎是对半分。 嗯， 所以说这种专利申请本身也是一种后来居上，或者说已经领先的国家或者公司去阻止后来人赶上的一个态势。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中国， 嗯， 中国就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咱们国家是在2006年决定有大飞机专项， 嗯， 成立了 C919， 对 C919 成立了中国商飞，然后准备造咱们中国自己的大飞机， 嗯， 而在2005年的时候，像波音，以波音公司为例，它在咱们国家申请了多少专利呢？ 嗯， 只有12项， 嗯， 而咱们国家是在2005年就是决定造自己的大飞机之后， 嗯， 转眼间在2006年，波音在中国的申请的专利数立刻飙升到了251项， 哇！ 而且今后这几年全都是 百倍的增长， 对，全都是200个专利以上。这个主要就是说挤占你 啊、 就是你即使技术有了，但是他也会说你是山寨的， 就是你要用这个技术还得给我钱，或者你干脆就不能用。 对，所以这种在发展到这种像大飞机啊，还有像火箭这种高技术产品的时候， 嗯， 不仅仅要闷头做技术， 嗯， 还要懂市场。还有，尤其要懂这个西方国家这种靠专利啊，或者靠其他的技术垄断的方式来阻碍你发展的这种手段。 那我这个弱弱的问一句，他在咱这儿申请啊，我们不批啊，行不行？未来因为我们也要自己发展飞机，这是不是不行啊？ 这个是专利是有这个国际协定的，咱不能说一直是不批，其实可以这样，就是说。咱们国家也向美国申请专利， 嗯， 也要做海外布局， 嗯， 其实这个是对于长远发展来说，这也是必要的， 嗯，哎呦，今儿我们刚好和大家来说一个超音速喷气式飞机，没想到还讲到在这个市场当中不同的航空公司，他们之间的竞争，有明着的竞争，有暗着的竞争，有技术层面的竞争，还有这个法律层面的竞争。 嗯，是的。 其实你看，这背后呢，大家都是想让自己的飞机卖得越来越好。但是在这个卖得越来越好的过程中，其实谁家的飞机更安全或者最安全，这才是真正的保障。 对，还得要以人为本。 对，这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C919 能够赶紧的飞起来。我看前两天都已经是总装都已经是完成了， 嗯， 接下来是不是还要进行一系列的试航啊？包括是不是也会去申请国外的专利，打入欧盟，打入美国的市场。 嗯，是，那我们就先预祝 C919 一切顺利。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分享到这儿，也感谢行强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披露了1937年至1945年发生在中国战场上的一连串入侵、屠杀与抗争的史实。从日本悍然发动的77事变，到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从忍痛炸毁黄河堤坝以水带兵，到抽调派遣军远赴国门之外，从与罗斯福、丘吉尔、史迪威的国际大斗法，到聚焦中国三大战时人物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8年艰苦抗战，无数悲天痛地的事件，万千大小人物的命运变迁，共同构筑了一部扣人心弦的 战争史诗。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作者拉纳米特，演播韩涛。 尽管有些冒险，但蒋介石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他可以收编其宿敌共产党。7月13日，他接待了几位特殊的访客，包括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